府邸，我今不嫁官归，皇恩杀掉他更大故意。忽然想起一条计，管教这场风波戏。皇儿讲的有道理，他不该把皇儿抗儿欺。好当高力士预估三年金殿去，到金殿我杀了乖， 万岁， 我剐了乖，定于我那皇儿大报冤屈。 乱说是不满。 纵然有罪也敢不低。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，少不得多家父子定社稷。你进不罢别批判，你应当念咱的老秦翁，为咱的江山东荡西杀南征北战，费尽心血年迈疆场不容易。你消消火吧，你快压压气，哪有这岳父大人要杀门心。 小乖，我定要剥了儿的皮。 叫皇儿随母后。 下过安世家里，他母女宫中着了急，那是白家金殿去。讲的都是理，倒叫老夫语塞此去，儿不怕死， 儿不怕死， 不是们，不是们帮奴才忙上金币。 官宣那汾阳王 万岁有旨，汾阳王进殿呐。 领旨。负我请罪，不知唐王义不义。倘若唐王问儿你， 而我将出沉默， 你就说吃酒戴罪打金枝，父好救你。 而我不会饮酒啊， 奴才真是个孩子，岂这两句言语不懂。汾阳王料好忙上金殿， 长的是小乖，假作不知问仔细问皇兄，殿下绑的是谁家的子弟，一本奏与公王之 万岁，臣绑的不忠不孝小乖，不该打了你今之臣替我主传旨意，将奴才推出午门斩首级。 妈说是你把皇儿斩，绑坏了英才我不依，那是吩咐武士退去。皇儿听声走上前，撑起了王的门庭，你夫妻正吵不完不关，你不该把故地江山听，论国法就该将儿斩。哎呦呦，我说了一声舍不得，高力士你带皇儿后宫去，你与他更换朝衣，换身翻是常有的，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连百人休管他们少小的夫妻。慢说你把皇儿斩，绑坏了驸马爷，枉我不依。皇兄 万岁， 不知今日我那皇嫂可好？ 多蒙万岁挂念，啊万岁身体可好啊？ 寡人倒也康健啊。皇兄 万岁， 你那七郎八婿为了孤王江山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，待到天下升平，魏王定要厚厚封赠他们。 多谢万岁。 乃是 奴才在， 全驸马官带上殿。 领旨，万岁有旨，驸马官带觐见呐。 领旨。下跪 前来听父王凤儿的关机，不奉你金锁钩在朝内赤胆忠心好花衣，免死金牌赐予你，满朝的文和武不敢把你欺。慢说，满朝的文和武，你父王犯了罪， 而我也要管。 哎呀呀，你可管不灵。皇兄无事下边去，从今后你我君臣并驾齐驱。 对 呀，连起吧。 好过有道的唐天子，不长无才，断身三级，一来是老夫功劳大，二来老夫败了虚，十八一里忙向金殿，儿送父要在宫中招惹是非，唐王爷他这样疼儿儿，你更应该赤胆忠心不保花衣。 仙人山开驸马爷回来了。 万岁。 平身， 儿参见母后。 驸马平身。 嗨， 啊，子彤。 万岁。 咱那皇儿劝的怎么样啊？ 咱那皇儿的气呀越发的大了啊。万岁，你劝的驸马怎么样了？ 哎呀呀，驸马爷的气还大得很呐、 哎呦，这边如何是好啊？ 子彤，将这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得什么，让他们上前施个和美礼，此事也就过去了。 万岁，请劝。 请劝。 皇儿，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了什么，上前去施上一个和美礼，此事 也就过去了。 儿，我不去。 我也不去。 子彤，拉着皇儿。 哎，我们车主了，车主了，我们 这 下下摆了，下摆了，下摆了。 你上面做什么来了？ 你做什么来了？ 你今天讲话。 你今天讲话。 嘿嘿嘿嘿。 把你惯坏了，一个扭动一个扭西，开言骂声唐君贵。 那驸王恃才在后宫，你说杀了国爱，国爱了国爱，怎么骂起皇儿来了？ 啊！杀他是假的，我骂你是真的。 回身来自母后，给儿出口气。 你可知岳母娘更疼梅婿？ 疼梅婿，您就不疼您的亲生女。 问驸马因何故打我的闺女？ 上前与他们来辩理。 儿打金池是有罪的， 犯罪就得杀了你。 先论国法，国法不用提， 论家法我父也是你的父，你不去拜寿就是守规矩。王他应不应该去拜寿？ 他去拜寿是应当的。 回身来从母后，给儿出口气。 我若是替你出气，怕人家说我偏疼我的闺女。 丈夫应该管教妻， 叫不爱你不要洋洋得意，我不挂红灯不准你进宫去， 不传旨把红灯免了去。 谢福啊， 这宫门上的红灯可免不得。 怎么免不得？ 那宫门上的红灯啊，免得的呀， 免 得， 免得的呀，免得的。 我说免的就免的， 谢驸马，免去了红灯我随便出入，看你还有什么主意。 你见我先是欺臣大意，我不说话不准你起戏， 不传旨免了去君臣大礼。 谢驸马， 怎么面包的？ 大 是孩儿的威风，孩儿还要威风威风你。 哎呀，他还要威风， 大福啊，那宫门上的红灯已然灭了，君臣大礼愈发的干面。 大福啊， 免得殿长，免得殿长。 我说免的就免的， 殿不啊， 免去了君臣大礼，他都不好过。 夫妻们相敬如宾，说什么他的？ 倘若皇儿在欺负你，上用拳打，下用扶踢，孤王不怪你。 传旨意，你要是得罪我，上用拳打，下用毒气。 怎么打来打去，打到我们深宫后院来了？ 小乖，你别得意，你怎么当着你的丈母娘打他的闺女？回身我把司空叫上前去劝一劝你的本性。 是上
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宋丽等演出的评剧《打金枝》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